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 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即系我哋搞好耐啊，系嘛？咁就点解咧？咁啊，啱啱又话啫，即系善心朋友啊， 呢个广告客户啊， 广告客户啊。咁就係呢送咗一啲即係炸雞上嚟呢，就俾我哋即係動慰勞下我哋啦，係咪 翠意雞 呀，就係翠意雞啦。咁我哋嚟緊呢一個呢，就係去呢一個筲箕灣翠意披薩批呀。咁就係去呢度網聚嘅地方啦。咁就嗱，大家可以睇下嘅啊，又有呢啲泰式辣醬雞翼啦，係咪仲有披薩又有㗎喎。咁當然啦，去到我哋網聚一日呢，就只會比我哋而家眼見到更加豐富嘅即係食物嘅啫，係啦，一定係會嘅。 剛才我哋遲咗少少開始，因為等緊阿龍呢就即係拆啲先。 係啦， 飲湯啫。 我都飲咗碗。 係啦，咁通常阿龍都好慘嘅，因為呢就真係呢係冇辦法啊，即係老細無良啊，係咪咁所以呢就即係你永遠都冇時間食到呢個晚飯㗎啦，係咪所以頭先阿龍呢就好爭取時間機會呢就玩咁差咁樣。咁好啦，返到嚟啦，唉，講返啲正經嘢先。咁啊呢一個一地兩檢講咗啦，係咪大律師公會啲壞話我哋又講埋啦，係咪咁啊，去到呢度呢都唔能夠避免去講呢一個啦。嘩，十九大喇噃，係咪我哋有段片去咗先。 习维尼咩又长又硬，加埋紧箍咒，香港唔使玩。 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听下边啲条铺咧讲三粒半钟治国大业，仲要咁嘅语气，真系失眠最佳救星啊！习维尼啊，冇学奶妈咁啊，换几套衫，同将十九几万字啊化为重点嚟读。但好在关港澳事嘅咧得几百字啫，同十八大嗰份比啊，先系冇咗尊重两制差异，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呢句行嘢咧，都要喺前面加埋个宪法啊！连咩人有资格管治香港都有提噶吧？ 我们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之港，澳人之澳。 嗱嗱嗱嗱嗱，又僭建啦！基本法咧，港人治港前冇写以爱国者为主体噶噃，即系话俾大家听啊，唔止一国一制噶啦，想香港人自己拣特首都唔使谂，咁点确保个假选举拣啱人呢？ 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两个字讲完洗脑啦。吕炳权话，维尼确立治港嘅人一定要爱国，未来北京会高度参与爱国精神措施，将港澳同中国梦连埋呢，是要警告港澳咪拖中国后腿。唔少政界人士都估㗎啦，中共对港强硬嘅路线系唔会改嘅。习维尼加咩全面管治权啊，系要喺一国两制上面加个紧箍咒，预计未来五年有真普选嘅机会系零啊。不过习维尼冇听过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咩？ 咁啊，即係我諗去到對港政策呢樣嘢呢，就已經係去到攤牌時刻啦，呢、這個習近平就。咁當然啦，即係有啲人就好開心好興奮嘅，就喺度話啦，哎，都話啦，係咪呢個呢，即係曾俊華同埋阿林鄭係冇分別㗎，係咪咁啊，啲人啊對呢個習近平即係抱有期望啊，你話幾咁戇鳩啊，即係好似啊我見到141啊，即係劉墉嗰啲就喺度出呢啲 status 啊，咁我哋啲網友又喺度即係 聲討㗎嘛。 即係唔話升唔升土嘅，叫佢食下藥啊咁樣樣啦。咁但 係但我想問個邏輯問題啫，即係話曬佢都應該係講邏輯嘅人。咁就究竟我哋對習近平嘅期望同支持曾俊華有咩分別？有咩關係咧？應該咁講。 我諗 我唔好明喎、啊。 嗱，即係咁講。當然我唔排除有啲人會咁諗。 其實我睇完佢一段嘢，我唔係好明佢想講咩㗎。 嗱，我唔排除有啲人會咁諗，就係、是、基於咧，就對呢一個習近平咧有一個一廂情願期望，就係話嗱，佢之所以點解即係中央對港嘅政策強硬，點解係咁歇斯底里打港獨啊？各種即係全方位收緊香港政策啊，有人大釋法又成啦，即係完全係因為基於呢一個咧成報邏輯，就係話啦啊，因為張德江係人渣，因為咧就香港有旺角四人幫係嘛、習近平係好人嚟嘅，當佢掌握權之後咧，咁佢就會會下線良好多噶啦。咁而本身咧佢就唔係揀呢一個咧林鄭嘅、啊、本身佢真係真正。正属意嘅人选咧系曾俊华系嘛？ 唔系咁，我哋咪更加应该要支持曾俊华咯。 个 logic 就系好简单嘅啫嘛。喂，因为我哋对佢有期望，觉得佢应该会拣一个好少少嘅人俾香港人。好啦，调翻转头，如果佢唔拣一个好少少嘅人俾香港人，我更加要同佢对抗啦，即系同你作对啊。所以两者第一系有分别嘅。因为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揾一个系紧跟老共路线，定系还是系侧侧膊唔多角，你有你嘅政策，我有我嘅做法嘅人系唔同嘅。 分开两个层次去讲啦。 第二个层次就系、是、喂对习近平有期望同支持曾俊华，其实系冇逻辑关系嘅，系有部分人系咁谂可能。或者你將你嘅諗法係套咗喺我哋身上邊，但唔代表嗰陣時候嗰個策略係咁嘅喎。幾時會有話過揀佢嘅人啊？係因為相信城堡嗰個講法而係撐佢嘅啫。 唔係另外一個角度，其實就係講緊因為你香港人或者你嗰班策略派就諗住影響到呢個特首選舉。咁如佢話，即使俾你捧咗曾俊華走上去啊，喺習近平強硬路線底下，你曾俊華其實咪同林鄭一模一樣。 唔係即係呢啲咁嘅邏輯，其實我覺得就好即係。所以我覺得蕭山有時講話即係 loser 咧，即係有時我都覺得即係佢自己當事人都要 不為過。 嗱，因為嗱咁講真，即係如果你覺得乜嘢都冇分別嘅，林鄭冇分別，阿曾俊華都冇分別，咁不如乜撚嘢都唔好做啦。咁你都唔需要去主張， 亦都唔需要民主選舉， 亦都唔需要係咁叫人哋投白票，係嘛？因為即係其實講真，你乜嘢都冇分別嘅話，你投白票。 唔係你呢個邏輯再推演落去，就係民主選舉揀出嚟嘅人，無論阿龍同 Anthony 同我都係冇分別嘅啦。系咪？不过呢一次就系变相阴点， 系 变相阴点嘅时候，你更加要利用呢个制度去玩呢个制度嘛。我嘅说法就系咁。 我觉得我哋去 唔系我对习近平，我相信大部分去支持曾俊华嘅人咧，都系一个策略性嘅投票。 嗯， 系谂住借呢个机会等老共样衰，等呢个777唔可以赢到咁多票，等呢、這个CY2.0 系冇得好轻而易举咁上台。喂，呢、這个就真系策略派嘅谂法啦。对习近平有冇期望系冇关系嘅，曾经对佢有一丝期望，后来都幻灭咗啦。如果唔系，点会全世界怼埋去曾俊华度啊？如果系对佢有期望嘅人，就相信呢一个明君会搞一个相对好啲嘅人，或者同佢握过几次手嘅人，咁我更加唔会投曾俊华、啊，系嘛？我嘅讲法就系咁啊嘛。咪所以我咪嗰两者嘅关系，其实我拉唔到咩喺度啊。即係你嘅前提同你嗰個嘅結論咧，我拉唔到所謂嘅邏輯嘅關係喺邊度？其實兩樣嘢可以分開嚟講。第一，兩個人有冇分別？第二，係咪對習近平有期望？係咪因為我哋對習近平有期望，所以我投咗曾俊華咧？對唔住，不是，好多人不是，事實上都唔係咁。唔好屈咗你自己嘅諗法俾其他人先啦，大哥。你以为人哋系咁谂，但系其实人哋根本就从来都唔系咁谂。咪所以我听完之后我唔明噶，你读完之后出嚟。 唔系我 唔系，其实讨论完呢个逻辑根本就戆居嘅。你而家睇翻十九大个重点系在于大家要研究喺习近平或者佢呢个班子对港强硬政策底下，我哋应该要做啲乜嘢啊嘛，而唔系再走去追究乜鬼嘢策略派、原则派呢啲咁嘅嘢啊嘛。 已经拜干咋，拜干咋啦，大佬都过去啦。即使你话。你個講法係啱嘅，我當你講嗰啲邏輯係即係天衣無縫嘅，係咪？